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176章，当即我都唔理林教授几个人啦，同机械人几个就行到去石门前边，用隻手啊推个墓门。点知道墓门啊喐都唔喐。一般嚟讲，一座墓里面嘅石门我哋都叫做死门嘅，因为唔理个石门系点样开，开喺边度，都系喺个墓入边嘅啫。唯有系通向外界嘅嗰道石门呢，先能叫做生门，因为成个墓室里面唯一一道门系可以出入墓室嘅。这个亦都是工匠他们退出的时候所要走的地方。不过很明显，我们并不是从个墓室的入口进入的。现在摆我们面前的这一道石门，虽然亦都是一道生门，但是它是因为改风逆水才是多出来，同正常的生门不能够比。一推之下喐都不喐，我们想后面应该是有自来石，所以就諗计先将石门细罅嗰啲红色油蜡先清理出嚟，然后呢仲个铁推子向自来石顶开。盗墓就係一个考验耐心同埋技术嘅嘢。呢啲油蜡凝结咗千年，就好似干硬咗嘅松枝咁，清理起上嚟非常之唔容易，足足就耗咗我哋小半个时辰。机械人四个自动咁担任带队嘅角色，好快就将后边嘅自来石顶开咗。秦朝时期嘅防盗技术仲系处于发展阶段，形式都好简单嘅啫，唔似得清朝嗰啲陵墓，集古代嘅防盗属于一体，叫人哋咧就真系难以落手。呢一个石门只系用咗自来石，轻易咁就俾我哋破解咗。喺石门后边黑蒙蒙一片。机械人四个即刻将石门一推，大家都好期盼住进入古墓里面的那一刻。点知道个石门啱啱打开，后面的黑暗空间突然间一光，吓咗我哋一跳。我亦都一时发懵，心諗古墓里面有冇电灯，即使有电灯我哋都未嚟得及打开个电源啦，点解个古墓会自己突然间咁光起上嚟嘅？机械人四个塞住门口，我一时之间都睇唔清入边系究竟咩回事。听见机械人四号突然间发出一声嘅叹息，讲：居然系佢嘅话都未讲完，人已经冲入咗墓室入边。直到呢个时候，成个墓室嘅全景先展现喺我哋嘅眼前。这个墓室呈长方形，最外围围住一条长长嘅沟渠。里面流动住嘅显然就係水银，佢好似一条银河咁将我哋嘅前路全部阻隔住。而喺墓室嘅正上方係一个圆拱形嘅顶，佢上边绘有星辰日月嘅图案，镶嵌住啲明珠双辉交影。只见嗰个水银嘅中间显然仲有一个磨盘大小嘅古铜镜。历时千年啊，个镜面依旧系流动住一层嘅光晕。我哋先前呢就一直打开住个手电筒嘅，这个石门一打开嘅嗰一瞬间，我哋啲灯光就照咗喺个铜镜上边，又由个铜镜反射到啲明珠上边，一时之间满室华彩，只系觉得喺顶部嗰啲日月星辰图案熠熠生辉。就好似浩瀚嘅星海悬挂喺头顶咁，令人叹为观止。林教授最先反应过嚟，佢讲：水银穹顶唔啱噃，呢个格局。佢嘅话只係讲咗一半，就听到吴思东吞咗啖口水讲：呢个好似系史书中里面记载嘅秦始皇陵嘅格局喎。我睇清咗呢一间墓室嘅时候，所諗嘅同林教授一模一样，直接就諗到咗秦始皇陵。 史书里面关于秦始皇陵的记载，就是用水银作为百川江河大海，既上贯书，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如高为足，道不识者久之。而家眼睇下，我哋所见到嘅墓室所呈现嘅，显然就系呢一个情景。不过呢个地方唔系秦始皇陵，好显然徐福嘅墓系仿照秦始皇陵，系个秦皇陵嘅缩细版。咁喺秦皇陵之外，有数以万计嘅兵马坑，呢度就用两个守卫嘅兵俑嚟代替，规模不可同日而语，但系规格就系一模一样。我心谂造反啊！呢一个徐福竟然想做起土皇帝上嚟，参照秦始皇嘅规格下葬，呢一个人嘅野心啊，真系够大啊！大家一时之间面面相觑，前边嘅路俾水银阻挡住，咁呢一条水银河阔就有成700米左右，形成咗呢个圆环形咁围绕住成个墓室一圈。墓室嘅正中央摆放住一隻青铜鼎，一般嚟讲呢啲地方摆鼎呢都系礼器嚟嘅，上面会记载住一啲墓主人嘅生平大事。墓室嘅另一头系一个拱形嘅通道，冇门，亦都唔知去边度嘅。放置礼器嘅一般都系侧殿。我啊估，如果徐福呢一个墓真系完全照搬秦始皇陵嘅格局嘅话，咁即便系地宫嘅规模再细，结构可能亦都会十分之复杂。要系摸到主墓室嘅话，可能真系要费上一番嘅功夫。喺水银之上嘅铜镜，唔知点解到而家仲可以光鉴可人。但凡古物如果沾染咗呢个水银之气嘅话，久而久之就会生出咗渗色，学名呢就叫做水银渗。但系呢个铜镜仍然丝毫渗色都冇，反照住电筒嘅灯光，映照到满堂生辉。虽然前边有水银挡路，但系呢拥有现代设备嘅我哋一啲都唔会造成困扰。机械人四个从嘅装备包里面摸出咗一套嘅特殊工具，呢、这个就系现代盗墓设备嘅一种。确切嚟讲呢，系呢个现代盗墓贼借用咗呢个原本系军队用嚟搜救任务嗰时候使用嘅设备，别称叫做壁虎掌。呢样嘢可以穿戴喺个手脚上边，下边咧系一个吸盘，人咧着咗上去之后，就好似条盐蛇壁虎咁，可以喺个墙壁嗰度爬行，甚至乎倒挂喺个墙顶度都得嘅。佢采用咗特殊嘅物质，吸力咧就好强嘅，单独一只就可以承受60斤嘅重量。咁如果四个配合起上嚟咧，就有240斤。咁当然啦，如果系超过240斤嘅大肥佬用呢个就有啲风险啦。最初研发出嚟嘅时候，主要是为了完成一些高楼层的搜救任务，后来就发展到民间，受到了一些寻求刺激的年轻人追捧。这一套这样的装备一共两份，先由机械人一号穿戴，并且同我们做了个示范。戴上了壁虎掌之后，机械人一号就顺着个墙壁就开始向上爬，很快就爬到去个墓室顶，形成咗背脊向下，个肚皮向上咁嘅姿势。佢嘅身形啊好灵活嘅，一阵间之后就移动到去中间嗰个空地嘅上方，将壁虎掌一松，佢轻松咁跳咗喺个地上边，随即又将事先而携带嘅绳就绑咗喺个青铜顶嘅椅上边，将个绳索嘅另一头就掉咗过嚟我哋呢边。嗰条绳索嘅头呢係绑咗一个沉重嘅铁扣，咁力度係足够可以掟好远嘅。咁而家从青铜顶到我哋呢一边就形成咗一条绳索桥。嗰一套壁虎掌又顺住个绳索桥滑返嚟。呢、这个办法就非常之保险。豆腐睇咗跃跃欲试，当即同机械人二号着起咗呢一个脚掌， 两个人又一起咁过去，好似两条盐蛇壁虎咁。突然之间，这个豆腐爬到去个墓顶中间嘅时候，佢系停低咗落嚟，望住上边嘅一粒明珠啊，系咁掘到实。我一眼睇出佢想打咩主意，甚至到呢条僆仔肯定又系想挖两粒珠出嚟嘅咧。我不由得讲：喂，唔好咪咪摸摸，唔通你想下半世喺呢个岛上同埋啲蛇乸一齐生活啊？其他人就唔明白系咩意思，豆腐皆明啦。一听到我咁讲，吓到佢即刻马上要守规矩。过咗一轮之后，大家就陆陆续续都去咗中间嘅地方，就剩低我同阿顾文文两个。而另一边嗰个林教授，佢哋几个已经开始研究起青铜鼎上边嘅嘢嚟啦，亦都冇人关注我哋。我同阿顾文文啊戴好咗壁虎掌之后，就一前一后就向上爬。其实呢一种咁嘅悬空嘅感觉真系唔系咁好，特别系爬到上去墓顶嘅时候，人啊因为重力就会往下坠，咁啊唯有靠啲手脚啊系咁吸住个头咧向下一卧。咁我睇到下边流动嘅水银，心里边都难免会发虚。我爬到一半嘅时候，身体突然间升起咗一种奇怪嘅感觉，背脊后边感觉到有啲凉浸浸，好似系下边有人盯住我背脊睇咁。好多人都有同样嘅经历，就系、是、忽然之间觉得好似有人喺自己嘅背脊后边系一阵嘅唔舒服，然后拧转头一睇，会发现果然系有人喎。呢一种咁嘅现象，据说系人嘅第六感，迷信啲讲呢就系魂魄感应，科学啲讲就系生物电磁场共鸣。有科学家认为啊，人嘅目光喺睇住一样嘢嘅时候呢，就会散发出特有嘅磁场嘅，就系、是、有一啲比较敏感嘅人呢就可以感应得到噶啦，所以就会察觉到有人喺度偷窥自己。我呢阵时就有咗呢一种嘅感觉，忽然之间觉得个后背脊啊麻麻酥酥咁，咁我系忍唔住恶嗰个头向下望咗一下，呢下咁一睇真系不得了，喺我嘅视线里边竟然突然之间对上咗一块蓝色有长嘴嘅面，哇！突如其来嘅咁一下吓到我只手脚一软，如果唔系有呢个壁虎掌绝住，可能我就会跌落去㗎喇。但係紧接住我又发现，唉，完全係自己吓自己啫。原来就係咁一阵间，我就啱啱好爬到一块铜镜嘅上边，所以我仰头向下一睇，啱啱就睇到自己戴住防毒面具嘅面。呢、这个铜镜嘅清晰度本来就唔高，戴咗防毒面具嘅面就好似一个人生咗个猪嘴咁，形象有啲扭曲。这个形象在这种环境里面稍为不留神的话，那就真的容易自己被自己吓亲。我松了啖气，继续向前爬。不过没爬了两步，心里面又似打了个突。不啱喎，我而家的位置咁高，如果是铜镜的反射，应该会将我整个身体都照入去才啱的。为什么头先铜镜里面只出现了我块面呢？而那张面俾个铜镜扭曲咗，几乎占满晒成个镜，我觉得头皮一麻，后背脊又是开始唰唰声一阵凉气，一时之间亦都唔顾得谂咁多啦，亦都更加冇打算再恶嗰个头向下边睇，急急忙忙催促前边嘅顾文文讲：喂，我哋快啲落去啦，因为而家留喺上边啊，真系太冇安全感啦，唔得，我都系要先脚踏实地。先能够去查清楚嗰个铜镜里面究竟有咩古怪。点知道我啱啱讲完，顾文文突然间啊一声，佢讲呢个手。我睇见佢右手嘅壁虎掌竟然突然间失去咗效力，任啊顾文文点样搞都吸唔上去。而喺呢种情况底下，人系唔可能凭借住一只手去前进嘅，因为嗰一只手一旦松开，咁佢成个人就会俾地心吸力吸落去，变成咗两只脚就踩住个墓顶，而头向下咁倒挂姿势。咁样一嚟嘅话，就真系令人哋心惊。顾文文系个聪明嘅人，右手嘅壁虎掌失灵， 自然就唔敢贸贸然抽离嘅左手，一时之间就塞住喺我前边，进退不